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球場事歌焦點的時間，顧名思義，我們每一個禮拜星期五都會有一些事情焦點去分析和討論的。今次焦點的話題呢，就不是在某些事情上面，而是回顧歐聯的情況。因為阿通尼你愛隊呢，即車路士這樣即不敗的情況之下出局呢，你現在心情如何？ 冇咩，其實抵輸一陣都會講到，其實咧就係嗰個車路士，即係你自己個心態問題啦，都係始終就係你自己主場，人哋打多打少個情況底下，你都諗住縮嘅，咁呢啲冇得講啦，一陣可以再講啦。 細節唔講住啦，咁啊先介紹翻啊主持人先，就九一付出阿喐啦 ，OK， 咁啊馬順峰啦，即係阿峰啦 ，OK， 咁就哇，你我都算係對你唔錯啦，將你同張家輝睇齊。 哇，多謝多謝。 係啦，你梗係要啦，係咪先？阿峰嚟啦，同埋我。我同埋我阿咪嘅 ，suppose 我唔應該喺呢個時間出現嘅，但係我冇辦法路過。咁啊，首先可以去同大家講個台務公告先，講就係新節目嘅安排嘅手足唔該去上啦。咁啊，講翻就係話嚟緊我哋要大球場嗰啲時間上面係略有調動嘅。咁啊，可以俾觀眾睇翻先嘅咩？嗱，就全新嘅時段就係星期一晚11:30啦，就維持翻半個鐘嘅。咁星期二咧就係11:00至到12:00一個鐘嘅時間啦。咁星期五嚟講咧就會長少少，係11:00至到12:30嘅，咁當中咧就會分兩節啦，11:00至11:30呢段時間咧就係進擊港超聯嘅，咁跟住之後咧11:30至12:30呢段時間就會係落翻去星期五嘅正常時段啦。咁另外京動足球場嗰度咧就係逢星期一同星期二晚8:00至8:30嘅，咁各位觀眾啊記得就留意翻個時間啦。OK， 咁當然嚟講講開京動足球場咧，咁我哋嚟緊都會就係、搞一個比賽，就係、邀請各位朋友咧係上嚟同我哋一齊即係邊打機邊交流咁樣啦。咁如果你自問真係夠僵嘅説話，你想指名道姓挑我機的話呢，我是不會採你的，不過你想打機是歡迎你可以 PM 去專業群組那裡，那呢到時來講呢細節那裡我們會再另行公佈的。 OK， 那首先可以回來先，麻煩那我們講回就是、最主要今天的內容都是講回星期三晚歐聯的賽事啦。那啊是這樣，不如我們先講一講回歐聯星期三晚的賽果和星期四的歐霸的情況先，好不好？首先麻烦你开上啦，咁啊讲个欧联嘅情况啊，峰哥麻烦你。 系啦，咁首先咧就萨尔达对拜仁啦，咁收回合就0-0逼和嘅，咁翻到拜仁主场啦，咁拜仁就喺三分钟打多个情况之下咧，就以7-0血洗呢下萨尔达，咁巴塞尔门啦同埋车路士咧收回合都打到1-1平手，咁翻到车仔主场啦都。巴黎竟然在伊巴希莫域十人應戰，即是紅牌十人應戰之下都可以逼和車路士2-2、即是打到加時的，咁陣間我哋會再重點分析兩場波嘅。 補充少少啦，法定時間90分鐘1-1啦，咁加時嚟講就結果變成2-2啦，咁車路士就係因為作客入球嘅情況之下不敵對方而出局嘅。首先去下幅想講講歐霸嘅戰果，通年麻煩你。 咁歐霸賽果咧，咁就而家就係16強嘅首回合嚟嘅，咁順住讀落去啦，咁新尼特咧就2-0贏了拖連奴，和夫斯堡3-1贏了國際米蘭，布魯日2-1贏了比石達斯，迪尼普1-0小勝亞積士，費倫天拿1-1和了羅馬，維拉利爾主場1-3輸了給西維爾，拿波利就3-1贏了這個莫斯科大藍毛，而愛華頓呢就2-1贏了這個基庫大藍毛。 好，唔該曬 Tony。 何啟昌昨晚睡得著，見到愛華頓贏波的說話，盧卡古昨晚發揮非常理想，一個助攻一個入波。OK， 講一講拜仁的情況先啦。雖然你嗰首張去下幅相先講講 拜仁嘅一個噩耗，天爺唔好睇，不過天爺都知道。咁你講緊呢個進攻重心啊，列貝利同阿洛賓咧就先後受傷離場啦。咁大家都知啦，拜仁近呢幾年嘅進攻體系揾食嘅招數都係建基於洛賓同列貝利嘅雙翼齊飛嘅情況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啊，但有一樣嘢大家要明白，第一。兩位強年紀都開始大啦，咁嚟講就唔知仲可唔可以話即係長期孭得起呢個進攻重任呢個情況啦？但係而家最大問題要傷出咗喎，咁其實大家會咁講法就係話，而家哥迪沃蘭面對一個前提就係因為呢場波，好似阿峰所講啦，就係話神左右流，對方打十個，咁冇乜壓力嘅情況之下，喂。任你冇啦，係咪先啦？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喺度，就係話究竟，因為哥迪奧拿咧，咁就雖然話就話簽兩年約，即係好似打埋今季完約啊嘛。 係 有機，我覺得有機會跳船。 仲未傾續約㗎，其實。 我覺得你個仆街有機會跳船。咁但係咧，而家要解拜仁係咪哥迪奧拿較多咧？其實都要解決翻，就係話呢兩大進攻重心之處嗰個問題，因為嗱，基本上嚟講，靠佢兩個供應，咁基本上話梁道夫斯基啊、湯馬士梅拿先至有源源不應嘅彈藥去進攻啊、射門咁樣啦。係。咁但係如果冇咗佢兩個情況之下，拜仁嗰個進攻體系會係？會變成點咧？ 一定有大變嘅。你見到其實就係、是、列貝利同洛賓都係靠一個速度。咁列貝利又多一樣，即係創造嘅，即係嗰個本錢喺度啦。但係其實你話兩個都係靠速度維生嘅球員，好啦，正如阿咪所講啦，老啦，開始老啦，冇咗最殺食嗰個本錢，速度嗰個本錢。咁你而家哥迪奧拿打緊嗰個陣式4-1-4-1係一個高壓迫嘅防式嚟嘅陣式嚟噶嘛？咁如果你嗰個速度冇咗嘅話，變相其實就自廢咗武功。你見到其實就是依家佢打到咁前嗰個防守，其實佢往往就係喺歐聯咧。你而家其實太易打啦，咁啱抽中薩克達，去到八強，你抽到一隊比較實力相弱嘅球隊嘅時候咧，其實你打高壓迫防守咧，高位防守咧，其實睇到拜仁嗰四個中堅，巴斯杜巴啦、謝魯美保定啦，甚至就係阿羅馬嘅嗰個 賓拿迪亞 啦， 丹迪啦， 同埋丹迪啦，尤其是丹迪，丹迪真係呢一個真係炸彈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唔使講得太遠，上年四強對皇馬，正正就係已經顯露咗拜仁嗰個弱點出嚟。其實依家哥迪奧拿喺德甲雖然係即係冇得打啦，但係你見到和夫斯堡。被和夫斯堡大炒嗰場波，其實正正已經顯露咗呢一個拜仁嘅弱點出嚟嘅。 係， 嗱咁而家個情況，呢一場波其實睇翻咧，嗱，當列貝利有咩冬瓜豆腐咧，其實睇翻拜仁嘅人腳都唔需要太過擔心，班納特啦、艾賴巴啦，甚至乎古沙都可以係喺左邊上邊、可以作為一個進攻嘅策動點，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啦。OK， 咁但係右邊又點算咧？嗱，洛賓傷咗， 我補充一點先，就係、是。大家回顧翻呢場波，當洛賓19分鐘傷出之後咧，其實拜仁右路嘅進攻咧係完全冇咗個支點嘅。你會往往發現拜仁喺右路進攻咧就變咗好似傳中，不斷傳中，不斷傳中， 就冇一個突破點去。 係啦，就變相就好似打咗好似喺英超咁。即係係咁不斷斬波，俾中間係咁頂咯。 呢啲唔係英超啊，呢啲南華當年李治豪做嗰啲嘢㗎。不過你繼續。 係咁，其實如果話即係有咩冬瓜豆腐呢兩個大佬啊，即係其實魯迪啦，或者班納特啦，會係即係哥迪奧拿心中嘅首選嚟嘅。咁、當然啦，沙基就俾佢哋賣咗啦，咁就自然冇咗呢個化翼啦。但係佢哋兩個真係如果要代替呢兩位老大哥上陣咧。效率上呢又不及他們兩個、 即是始終就是一點就是拜仁其實往往為什麼那個轉變這麼慢呢就是因為德甲那裡很少可以呈現到他的弱點出來那他歐聯一場半場失利呢可能呢就是逼緊巴華那些高層其實呢他又看不到那個問題在這裡但是你如果真的有即是有心去爭歐聯那些歐洲賽的賽場呢其實你首先要找到洛賓嘅嗰個嘅替補先，咁、你始終你靠其他球員其實都係我覺得水準唔夠啊。另外就係艾萊巴當然可以取代呢一個列貝利，但係你後防嗰度你都係要執嘅。你即係我哋啱啱可能會講就係對住呢個周末對住雲特不萊梅咧，佢同你鬥冬啊嘛。好啦，我俾你前面入到波啦，但你後防唔夠頂嘅話咧，其實呢場。是有隱憂 的即是簡單來說現在哥迪奧拿的情況就是既然我後防那裡弱過弱波了 其實不是未至於弱過日報，只不過就在德甲來講夠做就算了，即大家沒那麼確的。但現在就說擺大個頭了。 OK， 現在呈現了問題，就是說左邊那裡，即大家側重在左邊那裡，右邊那裡你說湯馬士梅拿打不打到右路那個位置，其實不是說國家隊不打都試過，是不是？但問題就是說他那個突破能力跟洛賓就沒得比，始終湯馬士梅拿他是那些比較入攝型的， 他擺在右邊，但是打法完全不是洛賓那種可以引球出擊啊，或者搭中間那些， 不是那科啦， 擺在右邊 都其實威力減半的，對梅拿來講 一來啦，咁嘥了梅拿那個入攝能力，即是你又要顧大，又要顧在哪裡爆破，又要顧入攝，即是主要是你吃東西，你大佬邊咁得閒。咁但係問題就是話，而家嘅情況就係、是、好似見到一個情況，就係拉芬拿咧，呢、這個巴西右閘咧，其實喺右邊成條線就打曬、嗯，其實好辛苦，我覺得好辛苦佢。咁但係嗱、嗯，有個方案，其實我即係可以俾大家討論一下，就係、是、話，如果將古沙擺翻喺右邊會幫到手咧？ 始終古沙佢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其實佢擺喺中間會比較好啲，因為咧佢係負責做第一個即係 cut 落去嗰個直線，同埋就係做後上攻門啊嘛。嗯、你擺佢喺邊路咧？嗱，佢速度係有嘅，但係就變相即係你就會浪費咗佢嗰啲直線同埋佢嗰啲即係中距離射門，咁變相咗就你自己要做一個戰術取捨咯。其實你一係就去揾翼嘅替補，一係就真係擺國師去右手邊，但係。剛才都講到了，你如果將國師擺在右手邊的話，變相了其實你是浪費了國師。 其實季初啊，列貝利養傷的時候都試過將國師擺在左邊的、嗯、那你其實世界盃德國隊那個陣式國師都是擺在翼那裡的、嗯、其實都是不好的，都是浪費了他。 所以為什麼成日全白人想買萊斯呢？其實就是因為萊斯可以打真的打邊嘛，那國師就可以收回入中間，那跟著你其實就可以將列貝利或者甚至洛賓其中一個擺在後備，甚至就是做一個輪換嘛，但現在變相了其實洛賓列貝利是必然的，但是隨著他年紀老化的情況下，你究竟還要洛賓列貝利派你多少年呢？是不是？ 其實會不會就是因為洛就是太過重用洛賓，尤其是右邊，那令到沙基利又沒得出，其實是不是應該一早上季開始就開始慢慢接班呢？ 始終這兩 沙基利走了，現在 始終這兩個球員其實就是真的都比較麻煩的，就是說沒有正選他們會吵， 那 變相就是洛賓現在你大家見到他的德甲都還是可以用那個速度去做一個爆破啦，那變相了就是沙基利其實想拿到那個出場機會就變相比較少，始終就是如果你無端端將洛賓扁落後備的話，他一定搞事， 對啊。所以其實現在問題就是說洛賓那個位置用湯馬士梅拿就浪費他入射能力啦，那你說魯迪那些其實不是跟洛賓當然沒得比啦，現在 魯迪根本是一個防中來的，只是叫頂著右閘的 形式，就是等於加道數擺右邊， 是啦， 自然會吞翻埋嚟。 雖然魯迪在揭冬之後狀態幾好嘅、嗯，我覺得 O K 嘅，咁但係都唔係嗰種打法咧，爭好遠嘅。 O K， 咁所以而家右邊進攻能力嗰度咧，如果你話想 keep 住洛賓呢個級數嘅，你冇理由打死拉芬拿噶嘛，係咪先？咁呢樣嘢其實拜仁嘅高層係可以諗一諗嘅。咁、嗯、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建基於防中個位嗰度。嗱，因為呢場波嚟講咧，太早贏，好似阿峰所講嘅，因為太早打多你一個，咁咧未認真試到拜仁受壓。嘅情況，尤其是嚟緊聯賽嘅時間，都係沙比亞魯數停賽，咁、 嗯、 中間只係得一個舒恩斯吉可以單防中嘅情況之下，去俾阿哥迪華斯試個4-1-4-1陣式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嚟緊嘅聯賽對雲達巴萊梅呢一場波嚟講，因為雲達巴係癲嘅嘛，我想講， 係咩後生仔取得好勁， 咁係癲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場波陣間我哋先再做喺分析嗰陣時先再睇下探討翻拜仁會面對緊呢個防中會有個咩問題喺度咯。咁我首先可以下幅想去講一講就係車路士對巴黎聖日門呢個情況啦，係啦。咁呢、這個嗱，因為剛才呢場波咧就係、是、因為嚇、啊、兩回合嘅情況之下，因為車路士輸咗下入球，所以咧就令到車路士就雖然是打多嚇、啊、打多人一個，大多數時候打多人一個情況之下，即係對方最冇咗伊巴希莫維噶嘛。咁結果嚟講咧，當呢一幕咧就係當其時即係伊巴希莫維就鏟多人之後咧，當其時車路士為求證嘅情況嚟嘅。嗱、 嗯、 嗱，呢啲幅係真實相嚟，我話俾你聽，冇笑啦。咁啊，你覺得首先嚟講第一個 point 啦，值唔值得紅牌？嗰、那個紅牌。 即係其實咧，我自己都講嘅就係話，大家有睇片咧，其實就見到伊巴希莫維首先係收咗腳先嘅，同埋咧，大家要斟酌一樣嘢，其實就係有啲人斟酌一樣嘢就係雙腳啊嘛。但係嗰個情況就係佢其實大家睇到咧，佢鏟落去奧斯卡 嗰度先收咗腳咧，其實係用一個即係大約即係膝頭嗰個位置撞落去，即係膝頭下少少個位置撞落去，其實收曬腳。 嗯， 但係咧我自己睇到就係其實球證嗰個角度有機會會睇到睇錯啊，嗰、那個就係伊巴希莫維係雙腳鏟落去啊奧斯卡度，再加上就係奧斯卡嗰個表情會壓到球證，咁、所以咧其實球唔關。呢、這、一個車路士為球員事，因為咧佢個球證行埋嚟嗰陣時候，一早係掹咗個紅牌出嚟嘅。就算唔圍埋佢嗰陣時候，佢都係諗住俾紅牌。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話，有機會係嗰個角度問題啦，係咯。 不過賽後係伊巴希莫維揶揄車路士啲球員，即係 成班細路咁， 成班細路咁圍住球證。 所以呢一幅相就係正正就係建基於伊巴希莫維言論咧，西望有改出嚟嘅。咁我就特登揾呢一幅出嚟去代替翻，代替翻。但係呢幅嘢當然係真嘅啦，即係真係改圖嚟嘅嘛。我想講，咁但係喺場波咧，頭先講就係一個關鍵人物就係奧斯卡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呢場波咧有集，即係話有。媒體就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奧斯卡上半場嗰逼搶咧，其實同阿迪亞高哥斯達就打到好有效果咧，即係講到話成哇好誇張喎，即係話成季話最有效率嘅上半場啦咁樣情況。咁但係好奇怪喎，即係阿摩連奴咧，當其時嘅心態就話其實喂你打多人一個，點解唔谷上去咧？其實問題會建基喺邊度咧？ 其實如果佢想谷上去，就唔會收起奧斯卡，佢反而一定係想守。如果大家有睇足，即係車路士強人對碰嗰陣時候，通常都係夏薩特左。韋利安中間，跟住右邊咧就係、是、即係上半季就可能係舒爾尼啦，依家就有機會係古阿達度或者拉美利斯。你見到其實奧斯卡點解啲人話佢同佢逼搶得好咧？其實就係一開始其實伊巴希莫維喺30分鐘之前未紅牌之前咧，其實車路士冇縮得咁厚嘅，因為佢始終佢都想即係其實嗰個前場壓迫係頭30分鐘係做得最好嘅，車路士喺呢82分鐘裏面。但係當伊巴希莫維攞咗紅牌之後就開始縮啦，因為佢。可能摩連奴覺得就是說巴黎我同你打防守反擊，甚至就是打一個死守反擊，因為你見到其實車路士上半場嘅得兩三個射門啦，巴黎受跟住巴黎就受咗啲車路士縮得後，同埋即係嗰陣時逼搶逼得好啦，頭30分鐘咁佢變相其實個射門威脅都唔係好大嘅，除咗卡雲尼嗰腳射門之外，咁跟住咧換入韋利安出嚟咧，其實就基本上係想同你守噶啦。 OK， 係因為可能就係佢知道巴黎打少個，但係佢哋輸緊再入球嘅當時1-1，咁就係、是、佢就知道巴黎。会强攻的啦，半场不理咁多，所以他反而可能想死守啊，真系。 但其实件事咧，我睇呢场波，即系我当我睇呢场波嘅时间咧，我谂起一场波啊，港超联一场赛事就 系 东方对杰志。当其时大家仲记得杰志啊，路比亚道14分钟红两黄一红啦，即 系 冒冒然一爆晒 call 俾人讲出场嘅情况嘅。但 系 人打多人一个东方咧。就唔識攻嘅，咁結果就兵敗如山倒啦。因為傑志當其時收窄條後防線去同你玩啊嘛，咁、你冇主攻能力，因為本身東方嘅打法其實正正同呢、這個而今日嘅車路士有啲似，就係都係打防反逼搶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而家嘅問題就喺度啦，因為我死啦，慣咗夏薩特攻喎，但係問題你但當其時嚟講嗱，我亦都要補充少少，當其時巴黎聖日門咧，佢嗰、那個。陣式嘅調配嗰度啦，當其時伊巴莫維趕出場之後咧，咁佢就將呢個莫達同馬杜迪咧收翻後少少，帕斯杜利同咧華拉提，咁就企感覺上企，雖然話四個平排嘅，感覺上佢兩個係企前少少嘅，咁卡雲尼咧就係、是、做一個撲波嘅角色，就是、兩頭走噶啦，喺前線即係做啲第一個支點就係我，有咩即係好簡單嘅啫，啊要嗱即係要幫拖嘅，我第一個幫拖。要出錢，要上前斬人嘅，第一個我做，即係似金牌打手啲嘢啦。咁但係正正呢一樣嘢咧，又真係考起車路士喎， 即係 組織嗰度。 即係其實點講咧？其實車路士呢場波我自己點解咁興咧？就係、是、因為佢嗰個心態上輸咗俾巴黎，即係你諗住1-1再下入球可以即係守到完場咧，其實咧成場波係好消極嘅，你變咗進退失據啊嘛！你變咗其實就係、是換入韋利安出嚟之後咧，其實佢基本上係放棄咗個中場俾巴黎嘅。咁巴黎其實成個下半場你唔覺得佢打少一個㗎？唔、覺得佢打少一個㗎係咪先？咁你變相咗就係話你而家將嗰條防線收到去中後場。嗰度開始守，咁變相咗巴黎多射門，甚至就係其實你要知道就係華拉提，甚至就係呢一個卡雲尼嗰幾個球員啦，速度係好快嘅。你變相咗就係你佢做嗰啲1-2咧，一兩下插到入去嘅，同埋就係點解會輸嗰球波咧？其實講到一即係。 一比一嗰球啊。國球防守嗰、那個區域聯防成日都係講啊，即係黃之峰，你應該聽過就係成日阿仙奴就係講區域聯防嗰個集中度唔夠啊嘛。呢場波咪係咯，係咪先？即係大衛雷斯涉入嚟嗰下，其實冇人孖住大衛雷斯嘅， 加走喎、 啊。係啊，加時二比二嗰球又係，大家見到其實而家討論得好激烈嗰球就係話點解加利點解泰利孖住加爾加爾啊嘛？ 撞埋一嚿， 係咪先？ 撞埋一嚿。 其實我自己去分析就係話點樣咧，就係話區域聯防，咁你梗係望住個波㗎啦，個波嚟到你先解圍㗎嘛，因為你唔係人盯人㗎嘛。如果你人盯人嘅話，基本上你係唔會孖漏呢個泰古斯華㗎嘛。而家嘅情況就係話泰利加利卡爾喺前面，泰利喺後邊，咁、那個波嚟緊啦，咁前面有個人阻住我喎，咁咪梗係拱開佢啦，係咪先？咁變相咗，但係去到後面就係話。个波嚟咗泰利嗰个区域嗰度，咁泰利想褪后去顶翻走个波，点知泰阿高斯华嗰阵时摄咗入嚟压住咗泰利顶，再加上即系呢个古图斯失位，咁变相咗其实两球角球都系因为自己嘅唔集中，同埋自己唔识随机应变而输嘅呢两球。 嗱，即系建嗱呢一件事，即系话只系导致车路士出过渡火线啊。 系， 因为最主要嘅基因就系建基于摩连奴，就系因为唔懂得利用呢个人多打人少嘅优势去。繼續施壓，繼續去做翻佢應該要做嘢。譬如好似頭先剛才嗰點就係奧斯卡上半場嗰啲逼搶，其實睇落係好有效果噶嘛，睇落去係咪？咁但係頭先開麥之前，手足門都有啲其他個別嘅見解喺呢一度喎，係咪？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單講逼搶嗰點咧，韋利安係唔會輸嘅俾你奧斯卡嘅，因為始終摩連呢韋利安呢一種踢法係摩連奴改造噶嘛，上半季。你如果純粹淨係要逼搶嘅話咧，韋利安其實大家。如果睇到啲數據就知嘅啦，強強對碰，韋利安嗰個跑動範圍喺對方個後半場係最多嘅，一定係最多嘅。相反，奧斯卡喺度嘅話，佢一樣要做逼搶，但係一嚟佢唔會夠韋利安多，二嚟奧斯卡做到係咩呢？就係話法比加斯交個波俾奧斯卡，奧斯卡分俾夏薩特或者右翼拉美利斯，咁甚至就係佢做一個後上嘅攻門。但當然啦，佢呢一個即係嗰個能力咧，就冇林柏特。咁好嘅，所以變相咗其實點解有啲人開始去救病啊奧斯卡冇咩表現咧？其實就係、一嚟就受制於車路士嘅踢法啦，二嚟就係佢即係自己。我自己覺得佢係未完全融入到落車路士度嘅。 應該咁講咧，佢本身嚟講即係摩連奴係需要一啲係好攻兵型嘅人，但奧斯卡先天性嘅問題就喺度啦，身形比較單薄少少，即係縱使佢肯去逼搶，縱使佢大家會見到其實佢都好似好似明三郎咁樣噶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先天性嘅優勢，即係個體型所限啊，咁變咗嚟講做出嚟嘅效果就未必話真係咁理想咁樣。咁啊，方華頭先因為我問過你話即係奧斯卡嗰個意見嘅，咁其實你覺得係佢做得唔夠徹底而令佢輸，或者甚至乎你會覺得係摩連奴思想上嘅不思進取？令到呢場波出問題？ 我覺得係摩連奴個諗法就導致呢場波嘅導火線，即係不戰霸到 戰霸導火線。 咁第一啦，其實咧巴黎咧其實唔係完全冇弱點嘅，其實即係如果反觀翻佢成隊波嘅話，其實佐魯麥士維正正就係一個可以集中俾人打爆嘅弱點，正正就係。啱翻摩連奴啊，右路伊文奴域後上助攻嘅能力其實好好啊， 甚至乎你話拉美利斯就以前即係話喺奔飛加嘅年代，佢都係打邊線跑狗出身啫嘛。其實呢一場波如果佢可以善用得到呢一點嘅話，用阿拉美利斯用阿伊文奴域去打阿麥士維嗰點嘅話。其實人多打人少情況之下，應該是會俾到壓力麥士維嗰邊啫喎。 所以導致就係摩連奴如果打一個保守嘅狀態之下咧，係令到麥士維係有好多空間去攞波，同埋去做好多嘢。 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啦，我即係比賽完之後，我都即刻講嘅就係話，你肯同巴黎爭中場下半場，你點會輸啫？係咪先？點會巴黎點會俾到咁大壓力你？阿里里啫，系咪先？好啦，去到加时啦，转4-4-2啦，换走拉美利斯，换入杜奥巴啦。其实系睇到头十分钟系睇到一啲即系攻势出嚟嘅，压翻上去嘅。但系点知攞到2-1嗰阵时，游缩，你攞4-4-2嚟打龟缩，跟住最后 又是進退失據，是不是2比2之後你想谷都谷不到，是不是人家還有換人名額，又可以 hea 時間，是不是？那你摩連奴賽後去罵人家 hea 時間沒用，那些咎由自取。 不是這些東西， 摩連奴罵人 hea 時間，他自己 hea 時間 整天都是這樣的。真的 摩連奴這番言論這麼像本你愛隊的班主啊，輸出摩那麼多話說。 我想補充是，可能摩連奴真的覺得，其實你見到其實下半季開始迪亞高哥斯達和法比加斯是跌 walk 的，有少少進攻方面是開始是真的不夠鋭利， 不是他要醒咯。而家唔係十年前咯，十年前佢守到嘅佢，因為你嗰陣時揸住一條防線係咩防線啊，大佬？卡華路啊、保羅費拉拿、甚至泰利啊、艾樹利高爾啊， 全部守 我再數次一級嗰啲暴力字啊，其實嗰陣時都係當打噶嘛。但係你而家泰利都34啦， 係 咪？卡利卡爾啊、伊雲奴比啊開始三字頭啦，係咪先？咁你而家得個當打嘅就係艾斯比利古達。咁你呢條防線點可以同十年前比呢，係咪先？再加上就係自己嗰、那個即係而家個死球嘅戰術好多元化，即係唔似以前咁樣。以前你係即係05年嚟車路士嗰時，你係將呢一個新嘅足球文化帶入嚟英超㗎嘛。但係而家你嗰個套路其實喺車路士嚟講，一直點解所有想革新嘅領隊喺車路士都衰呢？其實就係因為摩連奴呢個戰術體系即係根深蒂固咗喺車路士超過十年，基本上改唔到㗎嘛。咁變相咗就係你呢個套路已經俾人捉咗你路十年了，就算他当中里面有少少变化，即是摩连奴是一个善变的人来的，他里面有些变化，但是你强强对碰那时候，其实大家看到这几年强强对碰，你在皇马打三防中，你来到车路士上季对着曼城又是三防中，是不是你没变嘛，始终强强大胜一样东西，大家就捉到你路。 我觉得现在车路士班球员比起十年前那班呢，那个質素和鬥志啊，都冇以前咁堅硬嘅。以前車路士係即係出名鐵血噶嘛，啲即係就算話點樣唔夠打都同你死都痕啫嘛。但係我覺得而家車路士球員其實即係可能老將嗰班 OK 嘅，新嗰班咧啲作風都係偏軟啊。即係雖然奧斯卡肯搶，但係我唔覺得佢係嗰啲硬漢啦。你韋利安雖然係又係肯搶嘅，肯截嘅，但係佢又唔係防中出身喎。咁即使拉美利斯啦。防守好啦，但我又覺得佢係得個矛咯，唔夠用嘅又係，即係佢哋唔係以前車路士嗰班下，哇！靠股鬥志出嚟嘅球員， 嗰陣時一個馬基尼嚟頂你三個啦。 有啲咩逆境嘅時候咧，好似應付唔到啊嘛，冇以前咁好啊。而家啲車路士 一來啦，防中即係話除咗話防中個位，即係馬基尼一個頂你三個之外，你泰利啊老化啦，加利卡爾本身，我自己會覺得其實係真係除咗佢係因為英格蘭籍之外，我唔會覺得佢有其他理由可以留。 加利卡希爾其實如果唔係泰利鬥住佢，我諗佢真係擔唔到旗嘅喺防。 佢係勤力咯，勤力保位咯，但係嗰個級數就一定唔夠嘅，所以其實就係點解泰利要一直喺度咧？其實就係因為加利卡爾唔嗌噶嘛，佢唔係一個領袖型嘅中堅嚟噶嘛，咁變相咗泰利咪焗住繼續打咯，係咪先？試過加利卡爾拍蘇馬噶，咪出咗事咯嗰場波，咁所以其實上季。就嗰條防線係 OK 嘅，尤其是有大衛雷斯喺度嗰陣時，馬迪拍大衛雷斯強強對碰真係冇得頂。 大衛雷斯有種即係踢出嚟可以激勵到班隊友啊！即係仲有啲，雖然佢可能有啲輕出或者老 毛。係嗱，呢點我想帶出啦，就係、是、巴黎正正就係下半場用得最上、最帶得即係最帶得三巴黎嘅進攻嗰個人，正正就係大衛雷斯。 嗱、如果調翻轉講咧，即係阿峰，其實你會覺得話巴黎射入門，巴黎射入門係。即係藉住大衛路易斯下半場，即係嗰度火可以，即係好似世界盃咁，其實世界盃佢係可以有權做呢樣嘢，不過係我勸嗰場波輸得太核突，所以冚家冚曬你數啫。咁但係你會覺得，但係又調翻轉個問題講，即係有報道講呢個言論，其實幾個人就係話，如果車路士今日仲有大衛路易斯在陣。其實個情況會有所改寫啦。 我自己覺得就有大衛路易斯喺度咧，未必可以改。即係呢場波其實嗰個最主要嘅關鍵係摩連奴 對於呢場波嘅心態。但當然啦，你有大衛路易斯喺度嘅話，其實變相咗你喺中場嗰個掃動馬迪拍大衛路易斯，馬迪咧就可以做多少少組織型嘅嘢，而大衛路易斯就負責喺中後場掃，再加上韋利安喺對方前場掃，其實咧呢、這個防守體系係如果再加埋摩連奴喺防守上嘅部署係冇得頂嘅。但當然啦，呢場波其實如果有大衛路易斯喺度，當然中場嗰個掃動能力會強咗嘅。但是对于即是甚至可能有机会即是角球嗰个防守嗰个专注度有大卫老师喺度当然会好啲啦。 多个顶得㗎嘛。 因为基本上嚟讲呢马迪喺后半段呢係伤咗嘅。咁、所以呢变成其实嗰个屏障呢就冇咁稳阵。苏马入到嚟其实防守上面当然唔会有马迪咁炉火纯青啦，但係佢嗰个即係拦截啊，甚至就係嗰个逼抢呢会系比起马迪真係相弱嘅。但当然啦，呢场波就算有大卫老师都好，都未必可以改寫到結果。點解呢？就是因為我自己始終覺得就係話你落 order 叫大衛老師後面縮，咁佢都係後面縮㗎， 佢都唔想去㗎， 係咪先？個而家個情況就係你喺主場打龜縮㗎嘛，你冇必要喺主場打龜縮㗎嘛。點解我之前留言講就係話，我攞曼城做例子，三場波，利物浦對曼城，阿仙奴主場對曼城，同車路士主場對曼城，利物浦同阿仙奴肯同你爭個中場啊嘛，肯同你做一個即係同我唔好話鬥功啊，最少攞到積極性出嚟。 佢就係冇個決心咯，車路士打出嚟。 曼城同呢一唔係阿利物浦同呢個阿仙奴就係有個決心喺度啊嘛，咁最後咪三分咯，係咪先？咁好啦，你而家話主场你都要归宿，系啦，你入波先啦，但最后又俾人入翻波转头，咁你咪一分咯。呢个系心态上，即系心态上的。 你系好明显见到嗰场，虽然车路士主场，但一踢出嚟，觉得我攞一分有数嘛？对佢哋嚟讲，有咩所谓啫？ 一比一之后，我禁足十几分钟平安钟嘅，系咪先？成个下半段系俾曼城禁住嚟打嘅，甚至就系大家记得系九廿四分钟，詹士马来策动嗰个攻势，争啲输埋嘅，可以 啱啱紧紧处边出界 咯。最后一比一主场，但是你整场波好像曼城主场那样打到，是不是？ 甚至乎来讲，如果我补充一点，就是先撇开那个防守体系上的东西，其实风大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大卫路易斯的进攻的重要性。大家要想想，今天来讲车路士没了林伯之后，是后想插入那个能力低了，即是因为太依赖于夏萨特那个个人的突破能力嘛。是的，你现在问题就是法比加斯，我亦都咁講，法比加斯用波嘅能力的確係好過林伯特嘅，但問題就係喺個防守嗰個能力上面，同埋後上遠射嗰度，法比加斯同林伯特係真係差咗一截喎。呢個位大家同唔同意？ 即係法比加斯喺可能做一個傳送嘅輸送嗰度，會係比林伯特略高一籌，但係林伯特喺中場做嗰個掃蕩係法比加斯呢一世都追唔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 所以變咗嚟講，大家就可以諗一諗，就係話當有大衛路易斯喺度，嗱你知大衛路易斯有撲街嘅啦，即係成日好中意後上去做一啲嘢噶嘛，佢有大波能力。他有制空能力，他有投槌，你最大問題都是輕率啫。咁如果是有大衛路易斯的情況之後，喂，他有腳頭嘅、哦，他是可以 cover 得到林伯離開咗個缺失嘅、哦，呢樣嘢係可以值得諗下、哦。 即係大衛路易斯輕出嗰個問題，其實你擺喺房中嗰度個問題就已經迎刃而解。 有馬迪咧， 有馬迪喺後面包啊嘛，再加上就係、是其實雷斯嗰個習慣就係點樣咧？截到個波，跟住帶上中前場做一個遠射或者做一個分波。好啦，我當你喺前場失有韋利安幫你逼，後場可能俾人打快反，有馬迪幫你逼，其實係冇問題嘅。佢打防中， 你解放咗佢啫， 係咪打中堅？所以賓尼迪斯唯一個得正就係將雷斯放咗上中堅，佢嚟車路士唯一個得正就係咁樣。 防中 係咪？ 你擺佢落中堅啫，同佢以前冇分別。 咁但係五千萬磅呢樣嘢，好難，真係冇辦法嘅。 呢個都要歸咎嘅，就係車路士嗰、那個即係依家嗰個財即係、就是、個差財政條例因素啦，咁變相咗就係佢而家係點樣咧？賣走一粒星，跟住嗰筆錢咧就愛嚟買人嘅。你見到其實賣走舒爾尼，佢跟住就買咗 烏拉頭 翻嚟，其實嗰筆數啱啱吸翻埋嘅。 OK， 嗱，所以而家嘅情況就話，既然車路士出咗局啦，可能下季嚟講喺老化嘅後防，再加上喺呢個防中場位度都有需要加強啦。呢樣嘢可能喺嗰個嚟緊夏天嗰陣時候都再會有啲動作去同大家講翻啦。OK， 嗱，咁其實球迷都有球迷即係都同我哋反映過，就係希望我哋多翻做一啲 的前瞻性的工作啦。所以今天来讲呢，事多焦点除了回顾上星期三晚欧联的情况之外，我们都会用一少时间去做一些小牙教，分析一下几场英超的重点赛事。今个礼拜英超的重点赛事呢就都是跌了星期日到的。讲的第一场先就是曼联对热刺啦。曼联对热刺来讲，其实以往往绩来看呢，你话曼联嚟讲，多多少少都系占咗优势噶啦。咁啊，即系， 但对上两季曼联主场都好似输俾热刺 喎。嗱，呢样嘢就嗱，呢样嘢就有担心啦。嗱，即系以往我用往绩嚟讲啫 ，OK， 往绩嚟讲啫。咁但系问题而家嗱，大家见到啦，曼联要望一望先，星期一对呢个阿仙奴嗰场足总杯嚟讲，大家见到咩事啊？啊，現 Q 曬型啦，誒先，冇個打得好嘅。 我諗即係如果曼聯而家個防線咧，即係連我本其實我覺得菲爾宗斯本來 O K 嘅，而家都搞到衰埋佢， 加埋 史摩寧啊，唔知做乜嘅。 兩個始終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曼聯個問題就係、是你打五後衞即係五三二啊， 三二 都係冇問題嘅。但係唔該咧，你揾翻即係揾翻個有質素嘅少少可以做一個包圍。 你三中堅嗰個識用波，其實 你而家首先先天不足啊嘛，你打三五二係、你首先就係揾咗兩隻翼嚟打雜啫嘛，翼位同翼係兩樣嘢嚟噶嘛。你而家華倫西亞同埋艾樹里揚格分別 都係翼底嚟噶嘛， 翼底嚟噶嘛，防守意識根本系唔够，佢顶多即系其实就系话佢用个体能搭够啫嘛，系咪先？ 佢试过用苏尔打左翼位，但系苏尔本身系个闸嚟嘅，系打唔 苏尔未起啊，苏尔力太未起啊，即系大家见到其实苏尔即系佢好多老往犯规，因为始终你打三二阵式咧，其实两只成我哋之前都讲过就系话两只翼位相当之重要嘅，攻守一定要兼备，同埋嗰个即系体能一定要相当之高啊。你见到其实苏尔一嚟佢翻出嚟个体能未够啦。二嚟就係話佢好啦，你話佢做防守係 OK， 同埋佢出擊意識強，但係嗰樣嘢佢打翼位咧係唔足夠嘅。 啱啊，因為你始終嚟講，你翼位都要平衡翻攻守嘅需要性啦。你始終嚟講，華倫西亞見過佢打右後衞咩事，大家心照啦。對阿仙奴嗰場出埋事啦。OK， 所以今季嚟講，佢打呢個左路嚟講，好多時係打唔足全場嘅。點解咧？咪就係純粹個表現嘅問題咯。 係 唔夠。手个位唔够好，我觉得我成日揶揄佢咧，曼联嘅个健忘，想又唔系，想又冇，手又冇，加上点啊？ 佢今届仲要系即系难得可能连续几场正选打足啦，但系又伤，断断续续不停咁伤，根本就冇机会俾佢好好操 fit 到嘅。 中间个位咧又系大镬嘅嗱，即系冇，因为首先嚟讲冇一个大哥级嘅中间啦，即系最大哥嗰个伊云斯系停赛啦，因为呢个都系废嘅啦，呢个唔重要，即系资历上。是大哥，資歷上面是大哥，能力上面只是一個英甲的料。OK， 再數翻落有咩中堅可以揀啊？ 史摩寧 啊，丁偉傑嗰度最穩定嘅。嗱，我唔明點佢啲啱講啦。OK， 即係可能隔離嗰啲比佢差，佢咪覺得 史摩寧仲要呢排仲要可以想做波咧，攞當時個波推上前場想做啲嘢咁。 嗱，我就 交失咗啦。 我唔知道丁偉傑話佢穩定係穩定地差定穩定地乜？ 穩定地有正選打啫， 穩定地差定唔知乜嘢？OK， 咁啊六。盧祖呢個位置呢，我又想講下嘅，佢咧制空力就唔強噶啦。我坦白講，佢係靠殺波嘅啫。但係咧，佢啲所謂嘅殺波咧，又殺到唔清楚啲位置感咧，又真係差啲嘅。 佢成日輸十二碼，好驚喎！佢啲犯規成日都疑似十二碼嘅，好擔心，好擔心佢。 出腳真係啲出腳真係好大動作。 或者多手啊，掹嗰啲都掹得好勁。 咁所以其實咧就係中即係好依靠咧。如果即係依家佢最近將費蘭嚟作拱前一格啊嘛，咁變相咗就依靠白蘭特咧做一個掃檔喺度。但係咧點掃都好啦，你條後防係 哇一個 接都唔可以話。雪糕筒嘅即系炸弹嚟噶， 同埋白兰特近呢几场波状态都系未去到 top， 即系未到佢季初 top。 佢伤过， 翻过嚟未攻得起，咁要啲时间啦。 好啦，咁前场啦，艾樹里揚格唔使讲啦，系咪先？连迪马利亚最近都比较沉，你话足总杯出咗个靓波俾朗尼顶啫，但系就。迪馬利亞停賽 呢場停賽啲 咁咁仲死都即係可能有機會就拱返阿華倫西亞上去打右翼，咁拍住阿樹里揚格左翼右翼啦，跟住就拱返菲爾宗斯打右閘都未定嘅呢啲場，咁就有機會係。 其實如果呢個情況呢，你其實曼聯嗰度攻又冇守又冇，諗下 咁六百萬磅借個發卡號翻嚟，出緊26萬5千磅糧，走去打 U 廿一，黐乸線，打住打 U 廿一，即係我覺得，喂，我係發卡號，你侮辱我啊，係咪先？喂，大佬，咁大問題就係、是、你嘅表現又唔係值得人尊重啊嘛，大佬，咁貴買你翻嚟又得個四粒，即係同當其時喺馬體會嗰兩個人嚟嘅。OK， 曼聯嚟講，而家問題就係攻又冇，守又冇，即係估計嗱，我可以飲大膽批判啦，你出贊豪沙。又是死、 嗯、 出艾瑞杨格又是死、嗯、出华伦西亚都是死， 就又不用马达、哦、 是的，又是不用马达、哦、 又不用、哦、 没分别的，他现在在车路士和曼联真的都是没得出的，真的 真的怀疑是差，是不是差刘云哥以前呢，真的这件事真的值得保留，反而 是唯一唯一个可取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这样的防线你點樣頂下哈利簡嚟啊，大佬十六粒 個 聯賽。 唯一曼聯可取就係朗尼打翻前鋒係交到貨嘅、嗯，我覺得 OK 嘅。 唔同埋另外一個人就係講緊安達希利拉啦。如果你真係盡可能嘅上用翻佢多啲咗創造能力嗰度。創造能力嗰度噶嘛， 但係仲未見有咩效果。我去啦，喺呢個係上陣，喺曼聯，喺曼聯上陣。 其實開始上嚟嘅， 見到嘅， 見到啲默契嘅， 上緊上緊，但係未完全係。 係啦， 即係未一未呢隊曼聯咧，原則上係一個未完全體嚟嘅，即係簡單嚟講。 仲未揾好最好嘅陣容，都仲未揾到。 仲有一嚿豆腐 ，OK， 對磨緊嘅啦 ，OK， 咁啊講一講。 同埋其實希拉呢個位咧，其實雲高爾有個執著，唔係，其實雲高爾有個即係有取捨嘅。 執著唔用。 究竟係希拉定係卡維卡咧？ 其實卡維克個位咧，嗱應該咁講啦，卡維克就佢係有路數，但係咧佢嗰個身體嘅狀況其實係唔適長期喺正選， 回堂啦。 佢嗰個情況有啲似謝拉特。嗯、 不如你問一下雲高爾，究竟佢想打352定係打4312啊？ 佢根本都未鬥得掂，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星期尾點嘅陣式係會搞死啲球員 咧？佢連個陣都未搞好，我其實我都估，我都未。其實我諗好多人都猜，都估唔到究竟佢嚟緊呢場會有咩人。 好難捉我啊，大佬！ 翻先又整個物尼亞同布力基又出翻嚟噶嘛？你唔會知嘅呢啲嘢。 布力基其實出翻嚟可能係個好事，因為喺後防嚟講，佢係少數識用波嘅中。 物尼亞都 OK 嘅，物尼亞。唔係呢兩個大仔都 OK。 當然呢個不得不承擔問題。就話始終曼聯呢一刻係需要一個大哥去鎮住你班契弟，係、啦，盧祖唔係一個大哥嚟嘅，伊雲斯個大哥坐波監，伊雲斯個大哥坐波監， 佢本身得個契弟嘅，但 係我仲唔係嘥氣啦，伊雲斯屌咗咁多年，嘥撚氣啊！呢啲球員屌你老咩南華啦，撲街。OK， 咁啊講一講熱刺嗰方面啊，熱刺嗰度咧，即係而家最火熱嘅，不得不講哈利簡尼，新進英格蘭國家隊前鋒，即係如無意外的話嚇、都走唔甩啦，十六個聯賽入球講乜鬼？但是呢又可以大家研究就是條防線、防線那裡咁啊，兩隻閘位咧，即係講緊呢一個 嘅 丹尼魯斯啦，同卡爾沃加啦。咁啊，兩個咧都係即係又係有上冇落嗰啲嚟喎。 即係機會交會好少少，丹尼魯斯真係擋得自己成隻翼咁樣。其實咧兩即係點講咧，即係如果兩邊去睇咧，其實兩邊嘅後防都唔穩陣。咁變相咗，其實就係睇下你中即係中前上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威脅俾對方嘅後半場啦。咁如果其實你見到就係、是。尤其是咧，今季買翻嚟諗住穩健防守個迪亞咧，其實咧到依一刻為止咧，都唔係好穩陣。 係得，反而熱刺就喺呢一方面就佔些少優勢，因為佢嘅中前嘅亞兵係好足夠嘅，即係亞歷臣、馬遜、賓特拉，係啦。其實呢三個球員咧係。中場走上走落的速率的效率是好十分之高， 尤其是熱刺兩翼唐森拍住沙迪利其實是即係有一個即係級數喺度。你見到其實點解拉美拿最近冇正選？因為唐森同埋呢一個沙迪利嗰個配合係比較好啊嘛。再加上其實基斯丁亞歷神咧，其實熱刺嗰個由守轉攻嗰個頻率係相之快嘅。你見到 係 即係你見到就係曼聯嗰條其實唯一嗰個考驗咧，即係第一樣要做好先就係你點樣去防住唐森同埋沙迪利先夠。嗯，竟艾即係如果佢打呢一個翼位啊，即係擺扎盧沙前面啊，咁你蘇爾同埋華倫西亞到底點樣睇住呢兩隻翼呢？係一個疑問嚟嘅。好啦，中間個艾力神啦，你兩隻中堅或者三個中堅點樣去 拖，即係當阿阿里神去劏一啲身後波，跟住俾哈利簡尼走嗰陣時候，到底你哋會唔會失位呢？其實呢個又係一個疑問咯。 啱啊，因為始終嚟講，你曼聯嘅中堅嚟講，冇一個真係叫快嘅，最快一個叫菲爾中斯，但係佢應該唔係中堅嚟嘅。咁咧，史摩靈大家知㗎啦，佢唔係慢 ，OK， 即係曼聯話佢咧，即係跑動係神隊波最快啊嘛，佢係反應慢 ，OK， 牢草啲位置感，大家心照。咁咧，如果防中嘅位置你限制唔到艾力神嘅傳送嘅話咧，又係砸死嘅。咁啊，中間入邊大部掃蕩機賓特林喺度，你都唔使搶啦。你都唔使咁搞㗎啦，你最冇埋隻馬利亞添。咁加上即係話，總如果兩邊嗰度真係夠攻嘅，其實哈利簡尼真係執到咁執㗎喎。 我覺得反而係變咗個決定性就擺咗喺兩個門將度。 又睇門將表演，兩隊嘅龍門可以堪稱英超最勁嗰兩個嚟㗎依家。 咁其實呢場波就甚至乎係可以更加飾演到佢兩個功力添，因為其實兩隊嘅防守都係唔好啦，都係靠 古阿迪基係幾多神救， 都係靠快。 古艾有幾多神 靠攣靠搶 嘅，都係虧嘅。 即係所以係睇，其實就係話曼聯嗰方面咧，其實就我諗佢都會依靠住，我諗我保守估計佢都係會擺翻費蘭尼喺進攻中場嗰個位置，而朗尼係前點嘅。你見到其實嗰場波嗱呢場波，因為迪馬利亞即係。搞下球證嗰度，咁攞一張紅牌啦，咁要停一場啦。咁如果出讚盧沙，但係唔知點解咧，讚盧沙除咗莫耶斯升佢上嚟嗰幾場之後咧，其實嗰個表現咧一直都係 用唔到啊， 即係唔算太好啊，真係。咁但係啊，頭先阿約講到咧，就係馬達係咪可以激活到？呢、這、一個即係曼聯嗰個中前場嗰個嘅 效果喺度咧。點排？因為如果佢擺馬達咧，費蘭尼又冇咗正選嘅。 一來啦，同埋你又要喺馬達、費蘭尼、靴里拉甚至卡維喺四個入邊揀兩個出嚟，其實死啦，頭都大。 唔係，同埋曼聯而家興玩英式長傳嘛，呢幾場、有費蘭尼就做支點啦。 多得莫耶斯啦，仆街。 但你玩長傳嘅話咧，馬達又係冇嘅喎，喺前面 嘥氣 嘅喎。 即係同。上次阿傑志對呢、這個東賓哥場波，你打長傳，你派林家偉喺度冇意思嘅情況一模一樣，冇意思啊！由謝傑志嚟講一講。不過喂，去下一場波，你想講、 好 ？OK， 咁就係車路士對沙唔頓啦呢場波。 你俾車迷講先啦。 唔係，先講一講多少少，即係揾啲往績上嘅嘢先啦。OK， 咁你話車路士近啱啱新敗俾呢個巴黎聖日門啦，巴黎聖日 都唔係敗嘅， 新敗出局啊嘛，都唔係叫出，都唔係叫敗，係咪先啦？ 好， 咁睇翻車路士嘅往績嚟。近六次咧就打个和嘅啫，三胜，咁咧就两和一负，咁数据上就好似好好咁样啦。咁啊，啱啱新败完，咁点样去调节翻车路士咧？ 嗱，首循环咧，其实我都又系闹得好犀利，就系其实。唔知點解會固塔復文咧？對於即係撕破呢一個嘅修咸頓嗰條防線咧，其實嗰場波係有啲老鼠拉龜嘅。咁當然啦，如果要不是吉田麻也哥嘅關照咧，其實咧嗰場波應該會輸添嘅。咁呢場波其實翻到主場，我真係唔知摩連奴會唔會對即係當呢個修咸頓嘅強隊，有機會去又打一個即係類似穩手突擊嘅 戰術， 即係唔該呢場波。對方上場首循環冇輸希大連，呢場波應該輸希大連就會喺度噶啦，拍住雲爺馬噶啦。咁同上次嚟講咧，係爭好遠。我唔該，你真係要同呢個修咸頓爭條中場線。你而家係史丹福橋打唔該，即係再加上前面其實我哋上次就係輸俾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快速反擊啦，俾阿沙迪奧文尼即係、就是、一個快射咁啊搞掂咗啦。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就係最近有一個發現就係話你有蘇馬喺度。睇下你如果要打得比較保守少少嘅，就唔該收起奧斯卡，將法比加斯拱上前面，甚至你法比加斯都即係呢個機會比較細嘅，法比加斯都唔出，你擺韋利安前面，跟住馬迪拍住蘇馬，但自己我覺得咁樣會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相對係太過保守，所以唯一我估計咧，佢都係會馬迪拍住法比加斯，咁就睇下會唔會出埋奧斯卡啦，係啦， 奧斯卡其實你話如果論身體質素咧，對住雲夜馬。對住薛大連其實都唔會有咩著數㗎喇。咁呢甚至乎而家我最擔心係條老快後防先。因為對方有個柏利喺度呢個大又大舊，即係大舊得嚟有制空，但你睇細估唔到佢做兩下腳法嘅。咁仲後面仲有個泰迪嚟幫你。 仲有文尼。 仲有個快嘅文尼。 上場最車仔咪入波囉文尼。 係呀。 所以考其實 會不會考起車仔後防要以沙林頓這條攻擊線的話，你都還未計翻山的艾利亞， 所以有機會。為什麼說我會估計有機會就是會馬迪帕蘇馬呢？其實這場球為什麼、就是、因為、這個情況跟對熱刺相似、又是有兩隻快翼在前面的， 變相就是說你首先就是用前面那個壓迫先啦，擺位置在那裡鉗制住先啦，但當然啦，那場球其實聯賽杯又是出了位置在打翼的嘛，跟著奧斯加在中間的嘛，其實你可以照用這個戰術去做一個修行，就做一個壓迫。其實沙林頓佢唔係冇弱點嘅，佢如果出吉田麻也嘅話咧，其實條防線又係唔算太過穩陣嘅。咁再加上其實阿、貝查恩特啦，其實佢、自己都係比較攻強於守嘅，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取捨嚟嘅、當然啦，右翼如果出韋利安嘅話，都可以比起呢一個嘅貝查恩特有個壓力喺度。再加上其實下半季開始咧，你見到咧，如果佢出古亞達道嘅話咧，嗰場波咧。呢、這個韋利安、古亞達道同夏薩達係會不停咁輪流換位嘅，咁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新轉變嚟嘅，咁啊睇下摩連奴到底佢呢場波首先自己嗰個心態點樣先啦。 OK 啦，因為咧沙林頓嚟講咧，又睇翻中堅位嗰度，其實你話數得出穩陣嘅，你話何西方地係咪穩陣呢？可能係最好嗰、那個， 佢比較好啦。 因為隔離嗰兩個啦，艾特或者特，吉田麻也唔好講啦，即係呢個世界盃係廢柴。即係日本隊出局其中一個罪人嚟嘅，我可以寫包單話俾你啫。其實感覺上面真係唔穩，即係可能只能夠係靠雲夜馬同埋舒尼達連，甚至乎和達包斯，喺中間入面去幫手去做一個協防嘅動作， 係 而穩固翻條防線，睇落好似好硬淨嘅沙林頓後防。呢樣嘢其實對於今次嚟講，沙林頓嘅防線會一個考驗啦。 即係舒希達連可以做，即係等同於即係馬迪拍住呢個大衛雷斯啫嘛。咁、馬迪可以做多少少組織型少少嘅嘢，咁呢個又係舒希達連當然會優勝過馬迪啦。咁雲夜馬其實就係做一個掃蕩型嘅工作。嗰、場波其實就冇咗舒希達連，其實修咸頓嗰個組織力唔算太好嘅，即係我講緊首場還修沙咸頓嘅比賽，正正其實都係打一個反擊嘅啫，都係泰利一個裝越位裝唔到，跟住俾人打個反擊。但係呢場波咧，其實翻到史丹福橋，我自己覺得就係話，首先你唔好縮先，唔好讓個中場俾人先，咁呢場波就有機會㗎啦。但如果你縮嘅話咧，咁我就好難寫包單啦，真 係。因為而家睇翻個資料，沙林頓嚟講，暫時喺聯賽失咗20球啦。係。咁喺聯賽入邊咧，嗰個防守嘅成功，防守暫時係最少失球嘅。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反映到沙林頓防線係咪真係咁穩陣咧？呢、這個係我自己會有疑問啦。 沙林頓失波少係因為佢攞兩就係嗰兩個防中。同埋即係呢班中場壓迫到啦，咁但係我覺得沙林頓近況真係麻麻喎，跌下跌到第七㗎啦。 啱啱贏咗水晶宮，但係其實嗰場波都比較問水。 好拖泥帶水贏得，好彩。 大家見到其實佢對住一啲即係比較粗糙嘅球隊，你見到其實佢早兩周對住西布朗啦，其實 唉嗰場啫。 嗰場波其實普利斯點解我哋咁欣賞普利斯就係咁解咧？佢打嗰種踢法咧，其實往往係克制住呢啲即係技術型犀利嘅球隊，即係唔係話咩？佢對住。即係佢仲揀水晶宮對住車路士嗰場波，喺主場對住車路士嗰場波，正正就係同你打一個快速反擊啫嘛，都係。同埋就係一個硬朗型嘅中場，令到車路士嗰中場係失咗勢嘅。佢所以點解普利即係唯一可以即係破到沙咸頓啊？嗰個方法就係你同佢喺中場做一個壓迫，贏咗佢嘅話咧，其實沙咸頓嗰個威力就減。 再加上沙咸頓帕利又啞火啦，近排 係 泰迪亦都係 啞咗好耐。 係泰迪仲要係都係麻麻嘅，正選冇埋泰迪。咁其實車路士係一個好大機會可以贏翻一場好嘅，只要佢哋唔縮咯，都 係 嗰句。 即係先決條件就係話中場第一，車路士要爭贏。因為中場呢兩隊波都是硬淨的，中場一定是兵家必爭之地嚟㗎啦。喺現代足球嚟講，第二就係話沙林頓嗰度嗰個火力嗰度係靠，而家暫時嚟講睇落都係靠文尼啦。你話希望帕利係咪真係有料到嘅？呢樣嘢就睇翻呢場波再講啦。咁泰迪同埋艾利亞翻咗嚟英超之後，其實感覺係比以前好嗰啲。 好咗嘅，但我覺得始終都係得文尼係 暫時叫靠得住 ，keep 到依家仲係文尼咯。 暫時仲。 就真係冇啦，聖誕之後冇咗啦，已經嗰啲火冇曬啦。 OK， 咁變咗嚟講呢一場波，其實都係大家嚟講，因為大家套路相似的情況之下，其 實是會一場硬碰硬的賽事的、 嗯、 那其實今天最後一場其實想講其實都想快快手都講一講啦，仲有幾分鐘、嗯、就係、是、呢個德甲嘅賽事，就係、是、呢個法蘭梅克對呢個 達 巴萊梅嘅賽事啦。咁啊，雲達巴萊梅嚟講，大家都知呢班波係癲嘅。 嗯， 我好強調啊嘛，呢班其實根本係癲嘅。即係雖然話，即係唔係話佢乜嘢，但係問題就係話進攻火力嗰度，佢哋唔會係一個問題。但問題就係建基於佢哋嗰個防守能力嗰度，因為始終睇翻頭七得入頭七嘅球隊入邊咧，其實佢哋係失波最多嘅隊。 嗯， 咁同埋計翻呢個往績嚟講，其實都係輸俾拜仁嘅今年嚟講。咁但係拜仁有個隱憂就係因為呢場波只能夠用到輸緊時間嘅單防中， 嗯， 加上列貝利傷出、洛賓傷出，呢場波應該會斷劇情況之下，咁究竟？拜仁利雲道夫斯基會得到應有供應咧？邊個供應俾佢咧？呢個問題啦。 即係都係嗰句啦，雲達，我大家最印象深咧，早兩個禮拜佢對住和夫斯堡嗰場波咧，其實就係反映到其實佢。有啲似翻以前咧，其實以前阿舒亞夫執教嗰陣時候，其實都係打呢種咁嘅踢法噶嘛，都係有前冇後噶嘛。 打四百就 係咯，但係而家好啦，拜仁其實而家係讓車馬跑噶嘛，你見到嗱、 啊， 洛賓列貝利未知可唔可以講傷，即係講完啦。 當佢唔得啦。 係咯，跟住你又冇埋沙比亞朗素，咁、嗯、變相咗你而家真係要用翻後備嗰個兵員去同佢攻 OK 嘅，你始終仲有葛斯啊、湯馬士梅拿啊、利雲道夫斯基啊嗰扎球員啊。但是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那个默契不够，甚至就是那个冇了洛宾列贝利那个爆破力冇了，你首先攻不入，反而被云特不耐梅，因为你的防线本身不太稳阵，而且大家现在开始会用和夫斯堡，即是用和夫斯堡那场波去做一个参考，就去攻你云特不耐梅，不是攻你拜仁慕尼黑，两只闸，甚至就是中间你出单敌的话，那個轉身慢，甚至就是那個路數那個弱點啦，咁變相咗佢根本基本上佢都唔理條後防啦，後防嗰即係嗰條防線咁鬆散嘅情況底下，就同你鬥攻 對攻格局啦。咁同埋嚟講，雖然話就係巴斯圖巴出翻嚟啊，但係我唔會覺得佢真係好穩陣，即係佢勝在有魔能力啫、 嗯， 但係佢防守上面真係唔穩陣。貝納迪啊，中型班鳥就係中型班鳥，暫時未得。丹迪世界盃見到佢開始有下滑跡象，咁、 嗯、 其實半條防線其實係呢一刻係俾唔到大家信心嘅。 嗯 同埋雲達不萊梅其實成隊波都有，自從十二月之後成隊波都好似硬起上嚟咁啊！即係接連贏咗武信加柏啦、多蒙特啦、利華古信啦，跟住仲打和埋一啲強隊啦。 因為佢哋仲用咗班新仔嘛。 係啊，其實係其實呢幾場波有咩特徵咧？就係、是。佢中場線咧係搶得好勁， 係 搶得好勁。咁問題就嚟啦，咁就正如阿咪所講，得小豬一個單防中頂唔頂得住咧？其實嗱，拜仁就有一個好消息嘅，就係、是、拿姆復出翻，拿姆復出打翻個防中會唔會即係個變數嘅？ 呢個係可以考慮嘅因素嚟嘅，但係問題就係、是以哥迪奧拿嗰種咁執著嘅性格嚟講咧，佢覺得條方得就會擺一陣先，四一四一就四一四一，擺拿姆我估計會擺翻去左陣。 系 摆篮网会摆翻去做， 咁所以都系睇即系嗰样嘢啦，即系始终拜仁喺德甲所向披靡啊嘛，始终就系、是 嗯、 如果佢继续执着喺嗰个即系将嗰个后防线压到接近中场咧，其实就。有機會就係雲特不萊梅會靠一啲即係快速反擊啦，甚至就係基本上同你搶個中場咯、 啊。 你壓到咁前啊嘛，我就打落去，即係分兩邊嘅直線波就打落去。咁、 嗯、 可能咧，拜仁喺即係咁多傷兵同埋停賽嘅情況底下咧，呢場波雲特不萊梅唔可以劃死佢嘅機會，甚至就係、是、就算輸都可能係一啲大比數嘅比賽果嚟、嗯。 其實拜仁你都唔好咁穩陣住，你而家都只係領先第二位嘅和夫斯堡九分嘅啫，即係一上一落差。差幅嘅话咧，就可能变成差距就得翻六分波。 但和夫斯堡就唔系太稳定啦，呢段呢段时间表现咁啊、嗯，可以赢拜仁，可以输俾弱旅，其实呢班波都系古灵精怪。不过估无论点都好啦，其实拜仁呢场波真系伤兵满营嘅情况之下，真系冇居马炮嘅情况之下，睇下点样去守得住或者系攻得含呢个云特拉不莱梅。虽然话要攻唔系难啦，云特不莱梅防线唔计系咪先咧？ 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守嗰度其实值得 唔好想象中咁。 咁容易咯，就算贏，應該都贏得幾辛苦喎，可能會。 唔係，但係如果對攻嘅格局就係大家呢場波觀賞價值非常咁高。喂，咁啊，喂，時間差唔多，大家趕住宵夜啊，有咩嘢做？冇嘢做，翻去睇德甲啦，好嘛 ？OK， 好。 OK， 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嘛，下個星期記得啦，都係11:30。雖然話節目時間調動咗，都係11:30啫。OK， 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咁啊，下個星期一要大球場再同大家見面，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 拜拜。